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呢、是我们的核二厂二号机正式停役。那这个是迈向非核家园很关键的里程碑。但是国民党有一些人出来说啊，你待会的欠电啦，就是因为欠电，所以呢爱起电价。可是这个我们真的会缺电吗？再来是他们要求核电厂要延役，延役就要再增加燃料棒啊、那燃料棒新北市侯友宜又不处理啊，到底是别这个蔡英文政府往哪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啊、那么另外呢是有关，因为这个新北市是侯友宜在执政啊、那今天呢我看这个中国时报还写了这个小社论啊、说啊朱立伦就是不愿意亲口说说死不参选。他不说死就永远令人家存疑啊、为什么连中国时报都在怀疑朱立伦啊、那么这个黄伟汉说赖清德现在在组的是非蓝大联盟啊、下水一里开来。那整个总统大选的态势会怎么演变？好，我们今天也要来这个追踪。好，那么，这个台湾有一些退伍军人现在在组500个人要去中国啊、参加什么黄埔建军这个99周年。好、大家一直在口肯讲这是统战，但是讲不听，好、讲不听。那这些人到底去有没有接受招待？啊、是谁接待他们？这是不是一个统战的陷阱啊、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因为这对台湾未来非常重要，生死存亡。今天我看高金素梅在推动以美论，搞得陈建仁很不高兴啊、那么这个今天英国、欧洲、美国相继用非常强力的方式挺台湾啊、那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分析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 鸿仪大哥打开喝， 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这个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鸿仪好，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叶元之， 鸿仪哥好，大家好， 另外是中兴大学环工系的教授庄秉杰庄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是桃园市议员余北辰将军，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待会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赵宜翔也会加入哈啊，给他给他，是核二厂的这个二号机今天正式除役，核一、核二、核四其实拢在新北市。好、那吴怡津大家拢知影，伊是国民党的立委，加上永和团体，质疑说一直要这样除役，台湾就缺电了，就毁掉台湾了，哈。代际是安内吗？来，我们来看一下。 核二厂二号机使用40年，依照法规14号除役。不过民众就担心少了它的供电，台湾要再陷入缺电危机。 再生能源大概都可以有稳定1000万千瓦，所以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在调度上呢，就把很多的机组就提早下来做。税修。 为了备战二号机退役，绿能发电早就出动，就来看看3月10号一整天的供电图。核能在最下排，相比太阳能、风力和水电发电占比不大。 白天的时候，因为有太阳光电的这个贡献呢，所以其他的出力呢，能够压低的就会稍微把它压低。太阳光电慢慢开始减弱之后，我们的抽蓄水力就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出力。 透过水力发电来做调度，日月潭上下池抽蓄水力也会利用晚上来放水发电，但是现在还不是用电高峰期，就怕夏天冷气开得多会再启用新机组。大潭八号机的112万千瓦配通宵小型机的18万千瓦，都远远超过原本二号机的98.5万千瓦。 现在的这个电价会需要有调涨，真的是国际的燃料成本，俄乌战争造成全球性的燃料成本的大幅上涨。 电价调涨和核能二机退休不能画上等号，王美花一一拆解问题，也和台电共同祭出配套措施，解决民众对核电转换绿电的疑虑。 好，那么现在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人士啊，在推什么？就是今天二号核二厂二号机啊，今天除役啊，他们呢、啊、在推要让核二啊延役20年，解决缺电问题。换句话说啊，给那个停役队造成缺电，好、啊。那么这样也符合国际潮流。赵少康说啊，蔡政府为了面子硬推非核家园，又怕空气品质更糟，不敢增加燃煤比重，未来呢只好完全仰赖天然气发电。所谓的非核家园根本就是燃气家园，让台湾的电又贵又缺，伤害民生跟经济，蔡英文将成为国家发展的罪人。好，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创下兄，核二厂的这个除役是啊、蔡英文定的吗？ 今天这个时间点除役、哎、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哎、马英九所核定的，企业界是对这个电的问题一直有讨论。 是， 但是当时在谈的时候，有人就说在马英九那时候2011年的时候，核二厂还得到亚洲营运最好的奖、哎、所以很多人就想说核二要不要给他延役，马英九说除役，所以是马英九在2011年的时候，12年3月14号、都是应该我们跑新闻都很清楚，是马英九定的。当时除役之后，这10年来如何补核一核二， 对， 这个除役之后哪些电厂的缺口都在马英九的时代就已经核定了、所以今天你说核二除役然后不延役这件事情是马英九决定的，国民党在去扯这件事情就扯得有点奇怪。那至于燃料棒， 那为什么他们不去骂马英九呢？ 对，就奇怪。至于燃料棒的问题，当然是另外一个，燃料棒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整个东西这是一个科技的专业问题。 是。 那国民党呢？要嘛你就去骂侯友宜嘛， 是 你让那个燃料棒没有地方可以放嘛？ 是。 要么你就去问马英九站出来啊，你当初为什么坚持？就是你定的，今天今天民进党还听你的话， 是 2023年3月14号 执行他制定的， 执行你当时定的决策，2023年3月14号核二除役。 是，那请教一下庄老师啊， 是 台湾缺电吗？ 就说从两年前的时候，的确夏天那次五月哈、是大概三大状况碰在一起，包含高温、那又加上旱灾，所以水利也没有嘛。好，所以那阵子的确是很紧张啊。但这两年哈，其实很大的改变哦。一个就刚刚讲的是，新的大潭的八号机组马上就要上线了。那加上通宵的小型燃气机组也大概下个月就要上线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大型机组今天会少了一个900多兆瓦的一些核二机组。但是反过来讲，增加大潭跟刚刚的那个小型通宵的话， 当时就是规划进去的， 多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大机组的一些调配已经解决掉了，加上再生能源增加到非常大一个量，超过1吉瓦或者是2吉瓦，所以这时候它开始整个调度形态改变了， 所以台湾缺电吗？ 不缺电， 对，不缺电 是 哦，那要不缺电，电价要不要涨？ 电价涨不涨是另外一件事情，主要就是去年度，譬如说燃煤的价格涨了8倍、天然气的价格涨好多倍。 是。 那现在燃煤一度不是指台电咯、譬如说我们就讲那个台塑集团齁、它一度电的发电成本就4.2块了嘛。对，那所以那你说涨不涨，那当然台电。 他们说核电厂的发电成本啊才一度才1.5块啊。 是。 台电的发电成本现在要4块啊，所以应该把核电厂留下来啊。 这件事只有讲对一半了、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的核能电厂的除役、我们大概只有监管个50年而已、但是你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核二要除役嘛、那除役之后我们每年要编1亿的经费去维护它，去看管它、那这个燃料棒本身、它是高阶的核废料、它要10万年后才会无害、 10万年啊， 10万年、所以变成每年编1亿要编10万年。那这个数字一乘上去就是天文数字、所以变成你现在你若把这个除役费用就看管费用、不要讲看管费用把它加进去的时候、一度电至少是20块钱以上、所以它比现在任何一种发电方式都要贵非常多。 那这样子多少钱啊？一度 一度就超过20块钱。 對，超过20块， 只是很最基本的看管给回馈金、人事费加回馈金一度电至少是20块钱。 是，好，这个刚刚庄老师讲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那到底会不会缺电呢？核二厂二号机的输出功率是98.5万千瓦。好，那 为了减，因为这里减少了，所以我们要增加什么？我们要增加大潭八号机，这个四月会测试，夏天，今年夏天之前会上线，这个就有112万千瓦，这里就我都卡巴家嘛。 对对，是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叫通宵的，在苗栗通宵小型机组，这个一月份已经上线了，这是18万千瓦。所以18万加112万加起来是130万千瓦，就大于核二厂二号机组的98.5万千瓦。哦， 是的，这确。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机组要提早税休，提早上线发电。哦，那这个讲实在话，这讲起来有点复杂。换句话说，咱都无欠电。好，哦，显然你要你插啊，这里哈，核二都爱演绎哈，请教一下翁委。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这些人哈，想要用核电，却不负责任，也不做功课。先讲哈，我们若核电演绎，我们都用核电，我们的电价是不是就不用涨？我举两个最具体的例子， 是 韩国跟法国用的核电比例比台湾高吧？你知道吗？法国用核电，它到现在亏损超过4000亿台币。韩国用核电现在亏损是7000亿台币，然后涨电价，用核电我们就不会涨电价了。法国三月份电价涨十倍，十倍哦。然后他们法国的面包店要出来抗议说，哦，基达不会问的得哦。韩国用的核电比例比台湾高吧？韩国它的电价，民生电价涨20%，工业电价涨27%。所以现在某些国民党人说，哎呀，核电比较便宜，用核电我们电价就不要涨。去看看法国跟韩国是不是真的不用涨？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要用核电，这句话是侯友宜讲的，没那个卡称卖假黑的下药。侯友宜说过的，核废料、燃料棒、高阶核废料，你知道那个低阶的用过的手套哈，都在欺负蓝屿人，放在蓝屿，那还低阶的哦。高阶的燃料棒要最终处置厂，没有地方可以去。现在都放在核电厂的湿式储存槽，想要盖干式的比较安全的。新北市政府从朱立伦到侯友宜，没有一个敢准这个使用执照。 是， 然后放在里面越放越密集，会不会危险？会危险。等于把核电厂当最终储存厂在用，新北市民赞成吗？所以当核废料连国民党的县市长都说麦克瓦加瓦伯在了处理，却国会议员或民意代表不负责任说核电便宜啦，核电来用 是， 然后核电的后端处理这些坑砸板当，太不嗨，那个钱都不用算，才会一度一块多了。 是， 如果把那个钱放进去，总会比较便宜。说回到我们根本面题，这两三年。如果台湾有大型的跳电，是输配电系统老旧出问题，像我们龙旗的那个输配电厂回冲跳脱，所以输配电系统确实要更新。 是， 可是发电的总量，我刚才查了哈，你去查台电，台电昨天的备载尖峰哦，离峰就不要算了，永登尖峰的备载备转容量率。昨天是 18.26%， 今天预估现在没结算了，今天预估的备转容量率最高，最尖峰的时候还有 10.79%， 10% 以上都叫绿灯。所以我们有多发电在那边备转，在那边等，没得浪费气啊。 是，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做法是这样，每天招标，那灯桥轨齁都用厨电设备呢，1000万度给它牵起来，它蓄洪池哎，阿伯盖永电哦，立即启动就放出来了，所以总体发电量是够的。输配电系统老旧要更新，要地方化，不要说专搞结束来挑，专搞人跳电。另外我们的调度速度哈，核电厂如果停掉要重新啊，这把 campaign 啊，跟启动，核电要24小时，燃煤要3到5小时，燃气是30分钟到60分钟，水力发电是5到10分钟。那我们现在用储能电池储存1000万度电，随时供应，那个是秒，用秒在计算的。所以调度的速度、备载的容量，以及总体发电数在尖峰的时候的备运转容量，它没有电不够的问题啊。然后再讲核电比较便宜的，我刚才讲的韩国、法国的例子，再讲到核废料处理的困难跟成本，我不晓得国民党一直在推销核电厂哦， 好， 到底在推销啥？ 来，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咱的大潭八号机跟通宵小型机组，一旦卡吧，那个核二厂的二号机 啊，130万千瓦增加130万千瓦，我们是减掉98.5万千瓦，所以给31.5万千瓦出来。然后呢，哈、哦，沙尾时阵大林二号机通宵二号机的机组税修完成，会增加提供325万千瓦。细尾分林口一号机通宵三号机机组税修完成，再提供386万千瓦。所以中共会有在711万千瓦会回归，哈、哦，安尼。那所以今天的行政院长啊，保证讲未啦，未欠电。我想请教袁志雄，会不会缺电？ 不会啊，其实我以前 你也讲不会。 我之前就觉得不会啦。哦。因为之前第一时间那时候核二要退的时候，王美花那时候他的回应是说又会用水利去补啦。我觉得他这个讲不对啦。嗯、因为水利没办法补嘛，水利大概就1%左右了、嗯。而且现在中南部的水情也没有很好啦。嗯、实际上我的了解就是到时候就是会用蓝煤去补啦。啊果然就是他今天就有公布了嘛，就是大林跟其他另外电厂他们主要是以蓝煤嘛。嗯、因为蓝煤就火力全开啦。 是。 所以国民党主张核电其实不完全是说怕缺电啦、啊嗯、我觉得应该是有考量到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核能是比较环保嘛、嗯、比较经济的、 啊。哦如果你们有个理由就是如果我们被共军封锁了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逼不来，但是国民党永远不敢讲共军封锁这件事。 不是我们是比较担心就是说那个天然气的比例是在比较高嘛、嗯、现在天然气最后2025年的目标是到50%啊。 你说核能比较怎样？ 比较经济环保。 问一下庄老师。 庄老师。 对，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嗯、就是说就是你把核废，因为现在核废料只有算50年的监管。嗯。也就是现在的那个终端的处理基金。哦、嗯, 嗯。也就是说50年后我已经没钱了，我就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嗯、就不闻不问，也不编任何人是非。 对。 好、哦、所以像算起来觉得核端终端基金好像加起来就没有很贵。嗯。但是现在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监管50年啊。 对。 好、哦、像这核二除役之后你免得要编1亿啊。嗯。那按照那你现在找不到地方 给你。我想国民党会转到一个模块啊细啊，所以不要紧啊。 对，所以 要一起想念 嘛。我才当我变话啦。 是是是。所以这个差太多了、嗯、所以这个绝对不经济齁、哦嗯。那加上。 让我补充一下。那为咱的家己孙设想嘛。好、哦、来那再请教一下袁志雄。嗯。好、哦。其实啊，核二厂那就核二厂二号机类似这样核能电厂，你也被延役20年，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啊嗯，不是说不能讨论。问题是讲，因为你核能电厂，你的那个什么那个高阶燃料那个燃料棒啊，嗯，你要增加嘛， 对， 对不？ 对， 啊、不你变来发电。我问你，起码咱核一厂两部机组用过的核燃料棒已经储存6150束了，嗯，核一厂哈，嗯。核二厂两部机组用过的核燃料储存容量是9614束啦、嗯。那加上核三厂用过的核燃料，台湾总计有19000多束啦，总共4000几吨，加起码拢无法度黑嘛。哦，啊，你嘛搞我问，我嘛跟你问一下，啊，起码这边提对。 这个那时候在公投的时候，大家都讨论过啦、啊。譬如说以我新北市的立场嘛、啊，我们也希望说中央可以真的把核废料问题找一个终极的处理方式。哎、欸，啊，新北市为什么一直在卡这个事情？ 卡，哎、欸，为什么？ 他就怕说弄了一个干式储存槽之后， 对吧？ 那把那燃料棒放到干式储存槽里面，欸、永远一辈子都不拿出 來。不会啊，那是暂时的啊。 他就怕说，反正就放在那边。所以他现在为什么卡的原因在这边、嗯，其实是希望能够敦促，就是中央真的想到一个可以处理的终极方式。 啊，讲死啊，你都不会讲答应啊，你不就永远的？ 那个就是如果有永远的、啊、暂时的就答应了。哎、他思维真的是这样。 啊，不，永远的肯定刀好不好？ 当然不要、啊， 没有，现在已经找到地方了。嗯，已经有人愿意提供地方。 哪里？ 就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这个吴怡丁啊，他家啊，他家，他已经宣告他家。 你当了，以屏东算出来， 没有 屏东哦。 他家，他隔壁邻居何其无辜、啊。 对 嘛？对嘛？所以我就说嘛，今天提这个案子的艺人是吴怡丁，嗯，他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对， 啊，你家里住高雄。你是高雄人，嗯， 凤山的、啊， 凤山那边 哦，一个佣人， 对啊，所以对你来讲没差、啊，嗯嗯嗯，对他说演绎啊， 不要听 对 那个吴立伟哈，对， 请你家里把，请你先找出来，如果找不到，你家里奉献嘛，嗯，对不对？ 显得后来就编列50年的看管费用，嗯，也就是摆在吴立丁家可以，但是 50年 国家自己要顶多付50年的回馈金，后面的99995年的话，嗯、就摆在你家。没有任何回馈金、嗯、没有人去帮你管。嗯。好，所以我一定真的要想清楚，他真的要同意这件事。 我刚才那个价格部分、嗯、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嗯、 一直主张核电比较便宜的人，我特别要用法国跟韩国的例子哈、嗯。法国刚才讲那个涨这个十倍哈、嗯，是消费者付的电价 是 电费啦，因为他们这去年特别热，可能比较贵一点、嗯。但你如果用实质的涨幅，法国的核电比例比台湾高，嗯，韩国的核电比台湾高，所以如果支持核电等于低电价的人，去看看法国，法国从2021年。到2022年，累积电价涨了 19.5%、嗯、这是电厂这边涨的价了。嗯，然后呢，在2023年，今年嘛哈，三、月份决定调高15%。 是。 那韩国我刚才讲的，去年民生用电调高20%，嗯，然后工业用电调高27%，所以显见核电力继续用，不代表电价是往下走，它也是往上走。嗯、何况在台湾核电的核废料没地方去，嗯，后端处理成本很高，那个加下去每一度电，不像原资讲的核电比较经济、啊，不经济啦。 是，他都啊，咱庄教授是专业白，一共台湾不缺电。哦，陈建仁、王美花今天讲台湾不缺电，哦，原资嘛讲不缺电呢，好、哦，后来啊，尊公缺电，一共被核电厂延役，啊，延役无立马都给阮下核废料。你若无阮核废料，然后要搁演绎，吼、哦，安尼啊无欠电要硬讲个欠电，啊，这不是我说幺八叉，啊幺八叉八叉。 但核电核废料，我觉得还是要处理啦，就终止的。 啊，废话，他我暂时核废料 还是要想办法啦，因为现在有一点就是 想说，想的办法你们也反对，不是？ 没有、啊、 台电想的办法，暂时的你也反对，嗯，永久的你也反对。然后刚才讲说是因为 永久没反对， 你刚才讲哦，永久你们要放在新北市哦，你要不要 再？没有，他没有讲说永久放在新北市， 不是？ 现在是说 现在没地方去就是永久，现在没地方去，变相永久就在核电厂里面，就变相在你们那里。然后你刚才讲说天然气比例太高，所以我们来主张核电、嗯。你知道一直要求用天然气是谁？你们贵党哎，中国国民党哎、嗯。嗯。你们在台中也要求用天然气？ 我们那时候没有天然气很危险。 你去查 台湾不产天然气， 要求天然气的是你。然后现在说因为天然气太高，也要用核废料，还、嗯、用核电厂。啊，用核电厂的核废料你们不让人家放，可是我还是要用核电。嗯。你讲的对了，幺八叉。 是啊，因为我吼。这里30年前就是一个经济记者，然后就跑经济部。这里永远的核废料厂啊，就是找不到了啦。 没人要给你看， 应该是 台湾就找不到有人愿意，连离岛啊，连那个小岛，没人大陆，大家都不爱啦。你不知道要安怎啦？哦， 之前还曾经去找到北韩，哎，还曾经想去跟北韩合作，后来也没办法嘛， 也没办法，后来别人也还。 所以我真的必须要讲啦、吴一丁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哦，哎，你是国民党提名任命的哦。你今天讲的东西是不是党意、嗯、你朱立伦要不要讲出来讲话、嗯、你朱立伦起码找把吴怡丁找来把这个侯友宜找来、嗯、我们来讨论嘛。我们国民党对我是党主席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这个国民党哎侯友宜是反对 对 吴怡丁是赞成那我就不晓得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了。嗯、就大家会觉得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嗯、为了核二二号机而赞同。嗯、所以我们看到刚讲到说当时说核二的二号机。 而且方老师你也给四大公投哦， 对啊， 还合适的美国啊， 对啊，对啊，啊，所以我觉得民众是理性的，嗯，那当初大家谈到核二二号机说要停役，是处于什么时候？嗯，是2011年3月14号， 对， 马英九决定的， 马英九决定的，前三天是什么？嗯， 就日本 311大地震，嗯嗯，所以大家看到了福岛的那个状况， 对， 更坚定就是我们这个二号机要除役嘛，嗯，好，今天是什么？好了，好了，伤口好了，嗯，结痂了， 对， 就忘了吗？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啊，今天赵少康说蔡英文是罪人，嗯，什么飞核家园都是燃气家园，没有，我们看到不止燃气，我们现在连天然这个太阳能、嗯、啊，都在使用嘛、嗯，多元嘛，嗯。这才是走向一个健康，那个创伤期、那个痛苦期，慢慢要结束了。 是， 就我真的觉得在这边讲这么会缺电啊，跟又把现在又把这个啊核二的二号机又跟电费这个提高绑在一起，嗯，我觉得真的要说清楚、讲明白，两码子事情 是， 就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国民党目前最厉害的地方。 我要讲一件事哈、现在民生最关注是什么？有没有电？嗯，哦、那只要不缺电。原则上剩下才会去求环保跟安全嘛。那现在第一个不缺电、嗯、那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有谁在用瓦斯在煮菜啊，嗯，煤球欸， 对对， 用煤球在煮菜，煤球最便宜，我想那是最便宜的，为什么不用煤球改用瓦斯？瓦斯贵啊，瓦斯比起煤球贵多啦、啊、因为健康与环保是要花代价的，嗯，我告诉你不环保破坏环境最便宜，嗯，因为它不需要去管后端的处理， 就跟核电一样，刚刚不听老师讲，我还不知道。哇，天哪，这么贵，十万年啊！嗯，每年编一亿，十万年，那你越用核电，不就是在留子孙？嗯，反正我谁会活十万岁嘛？ 是， 没有嘛？五十年后，大概都大部分人都不在了。嗯，那这些事就留给子孙去处理。嗯，这不道德啊！ 是，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要讲说要干净的电？干净的电要付出代价。嗯，你从燃料变成燃气，最后变绿能，然后达成全然绿能， 是 绿能一定贵嘛？嗯，绿能一定贵，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为了你的孩子，为你的子孙，环保绿能是要花出代价。 是， 你现在锱铢必较，说哎呀，反正就给他丢掉，五十年后五十人再说。嗯，连新北市长马上，你不是要选总统吗？啊、哦，还没有准备要选，没有说要选。嗯、那么你对于燃料棒的态度是怎么样？ 是， 你对于二号机研议态度是怎么样？国民党先把内部的意见整合之后，再对外开炮，否则的话自己打自己特别痛。 好，咱头有讲到侯友宜侯市长，好，伊新北伊嘛咧卡，伊都为着新北市民，伊嘛不爱核废料下家。好，我想首长是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的这个市民的哈。那我们再来看，等一下来看蓝营的这个总统啊的角逐。好、哦，给那中国西博用一个小社论叫做“哪牙阿哥的板身”啊，上面有说板身。好、哦，他说侯这个朱立伦，你为什么不干脆说你不选？为什么不一锤定音？你还要拐弯？哦、其实连中国时报也不相信他呢。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这是这个。中国时报齁、哦、说赖清德已经派人领表了，宣告大选开跑了。反观泛蓝阵营最强母鸡侯友宜那像八哥鸟。打刚过去哦呵呵啊做代志齁。低民意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愿意亲口说死不参选。他说蓝头立委补选挫败，加上2024大选游戏规则悬而未决，即马气势逐渐国民党在走下坡。多个民调都显示赖清德已经迎头追上了国民党支持度最高的侯友宜。偏偏朱立伦不愿意一锤定音。拐个弯叫秘书长黄建廷宣布不要把他纳入总统民调，一再耍嘴皮说他只当总教练。要做球给国民党主要的候选人，但就是看不到他进一步的胜选计划跟作为。朱立伦啊，有换柱的不良记录，不说死就永远令人存疑。偏偏侯友宜还在跟着岁月静好啊、哦。那自诩扮演好总教练的朱立伦，还有最有实力出征的侯友宜，还在高来高去，大演板仙的戏码。难道看不到民意已经不耐了吗？哦、好，那今天呢、啊，侯友宜依然板仙，好、哦，呵呵啊做代志。来，我们来看一下。 治安汇报要求全力打击黑帮，新北市长侯友宜市政优先，但眼看副总统赖清德十五号就要登记参战，蓝营基层火烧眉毛，加上党主席朱立伦说了做球给主要候选人，征召侯友宜声浪再起。 朱主席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让大家团结一起为国为民来好好做事。 强调新北市长角色又是一句吼吼做代际，连资深媒体人黄光芹都忍不住在脸书发文，台词千篇一律，面对两岸外交论述空洞质疑，却是避重就轻。如果真的不会论述，却继续让缺陷外显，不懂得藏拙，别说离总统大位越来越远，新北市民也会怀疑这个市长到底在干什么。 最大事也会做大事，城市一定有城市的外交，城市也有两岸的交流，城市也有不一样的层面，跟台湾缩影一样，跟国际都是100%的接轨。 反驳论述难不倒自己，但被动不愿松口，也让党内其他人选再浮上台面。传出立委傅昆萁有意促成国主配，也有 YouTuber 发起活动问，如果国民党初选只有侯友宜和卢秀燕，会支持谁？力挺卢秀燕的民众高达64%。 卢秀燕有一点无懈可击哦， 没有规划，就是说我没有主动我要规划。 对，有人找他，他可以点头。第 二，蓝营定调2024不重蹈内战致败复辙，只是主席话都说这么白了，侯市长一样老话一句，强棒该如何出现？虽不能造进，却也伤透脑筋。 好，这个是中国时报用小社论问了两次，第一，低民意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愿意亲口说死不参选。 第二次他在讲，偏偏朱立伦不愿意一锤定音，还要拐个弯叫秘书长黄建廷宣布不要把他纳入总统民调。好，哎，方老师，为什么连中国时报也不相信啊？ 就表示朱立伦他的诚信已经受到质疑了嘛？你今天说你不选，就说不选啊，要透过黄建廷，然后到最后可能黄建廷啊假传圣旨，那他还可以说啊我矢口否认嘛， 是 自己全不愿意亲自说啊，就说啊我就是啊无私心怎么样，就讲一些很空虚的话了。这是侯友宜，你去刚刚讲，他讲说，大家问他你的两岸关系，你的国际，他讲半天，他说、我们这个城市哈也有跟国际接触啊什么。答非所问嘛，你可以讲具体一点哦。我们台新北市有个台北港，台北港的货品可以送到全世界各地。我们有跟国际接轨，我们也有货品送到中国去，跟中国接轨。你这样讲还稍微具体一点啦、虽然也没有正确完成答案，总比你讲一些空虚的好。侯友宜什么？有句成语叫做“沐猴而冠”。这个猴子啊、洗好衣服戴个帽子就以为自己是人了。侯友宜刚好又姓侯嘛，对。这沐猴而冠，就没有真才实学。好像假装自己空有其表，实际上没有真肚子里没有东西。侯友宜就是沐猴而冠啊。就不是就跟这个成语相符在一起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今天最大的麻烦点就是。 他什么叫做我新北市是台湾最大市，所以会做大事。 我听阿伯嘞， 最 对最我们是最大的事是大城市，跟做事情的事是不一样的字呢，是不是？那做小市市长就不能做大事吗？高雄市就不能做大事吗？ 你是什么东西？ 我质疑他可以吧？对不对？我是他的选民呐，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种说法比喻是不伦不类。 那嘉义市20几万人口， 那这个市长根本不够格，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觉得用人口的多寡。用土地的多寡去说、我可以做大事。那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奇怪的一个比喻啊。 我好奇，我听到一句说，因为我们是最大事， 对， 所以我会做大事。你刚才讲嘉义市，嘉义市了不起的城市啊，然后他只会做火鸡肉饭嘛。 讲歹势，阮嘉义市敢若20几万人。 对啊，无得专门做火鸡肉饭就好啊，还是做鱼头，胡说八道嘛。我的意思说，你先要定义你的做大事是指什么？你的大事到底是指的是我们在国际上台湾的能见度提高，或者你有特殊的方法可以让习近平放弃武力统治的武力侵犯台湾，你讲不出来就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讨论，就好了，台新北市是台湾最大市，所以会做大事，那隔壁的台北市人口比你少，就专门做二等事吗？所以这种东西一看就是逻辑不通，道理不对，我怎么在这工厂？不过我回到。你知道一般台湾人民我们是海岛国家人比较直接，台湾人看比较热情坦率，中国式的宫廷政治为什么让一般人很讨厌？就是 gay 掰政治，宫廷政治就是 gay 掰政治，讲清楚很难吗？朱立伦讲半天为什么大家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你是不选还是要选？一句话讲清楚。如果你说做 Kingmaker 不选了，大家把你高度抬高，至少朱立伦在国民党地位会提高。他讲的不清不楚，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东西要瞧啊？公美喝水，所以我不能那么快把我筹码放掉。那个侯啊，老侯啊，你赶快来找老朱谈，谈好我就会表态很清楚啊。没有谈好条件，我就不讲清楚吗？这个叫宫廷政治。 是， 今天陈建仁可以做一个对照组，立法院国民党立委就来要质询陈建仁。你们民进党齁总统初选开始了，陈建仁院长你要不要去登记一下？我绝对不会。所以一句话，陈建仁就我绝对不会，一清二楚。还有人会在研究陈建仁，如果陈建仁今天回答是像朱立伦的，成功不必在我，我 无私无我， 我无私无我，初选未必也有，我就吼吼这台几的。我讲现在就开始分析陈建仁 哦，明天不要报纸就会用这个字， 这得起坦率直接的海岛国民的个性，跟大中国宫廷政治的扭捏作态一对照，清清楚楚啊。 所以侯友宜说我们新北是大事，所以我可以做大事。那朱立伦要跳出来，我也当过新北市长啊，我也可以做大事啊，我也可以选总统啊，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啊，这种扭捏作态，侯友宜从侯友宜到现在没有说要选总统哦，所以你要朱立伦怎么帮你量身定做？我朱立伦如果帮你量身定做一个规定。你到时候你不选的，那我不是250，对不对？ 对， 现在这很新鲜，就变成你不出，你不发球，我就不用接球啊，我不用接球，我就等啊，等等等，搞不好有一天等到机会啦， 所以我就看着你侯友宜不断的扣分，不断的这个拉扯，然后我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就可能有可能上投手丘去咯。嗯，再来就像郭台铭啊，哎，你们国民党先把这个规定弄出来，我再考虑要不要参选哦。 对。 所以我侯友宜何必呢？我何必帮郭台铭定做？定做出来你不选啊，还不感谢我，还把我国民党痛骂一顿。所以朱立伦现在就是好整以暇，现在全世界谁最不急？他最不急嘛，要慢慢等你们嘛。所以你，我觉得侯友宜他现在开始，哎，想透过里长。 那侯友宜急不急？ 当然急呀、啊！你看他本来跟里长的座谈，他提早了、哦，然后昨天到永和去，永和都是深蓝的地方，根本就不是在谈市政，大家都在讲，哎呀，选总统啊，选总统啊。就感觉到那个袁世凯那个要称帝的筹安会嘛、搞了一个筹安会啊，大家说我好棒哦，不要啊，袁世凯你应该当皇帝，我不要当总统。现在就在筹安嘛，要把侯友宜拱上去嘛，他就在玩什么？玩地方包围中央嘛。可是问题是，他这样的格局，我觉得根本上不了总统这个台面。 那再请教方老师，他今天讲说朱立伦主席你辛苦了，他是真心说的吗？ 加冕你啊，辛苦了，辛苦了 啊！好好继续， 因为他是群无魔不伯雄模式。 对对对对，我感好像说我要感谢你是我的属下嘞、啊，你不错，表现很好，辛苦了。问题是人家是党主席哎， 是 对，人家找你去那个南投去站台，你就不去。现在说啊，党主席很辛苦。对，那为什么吴敦义当为什么这个朱立伦很生气？就觉得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嘛。 是， 现在还说我辛苦了，那大家会觉得你根本就是虚有其表嘛，虚伪嘛。 来于将军。 我讲齁，通常有能力的人有三种，一个是生而知之，那是神啊，神生的什么都会。第二个学而知之，好学生，再不行就困而知之。我绝对要挑这个大担，我开始要扛这个责任了，我真的不会来不及学了，我开始去请益，我到处去问。侯友宜不是啊，侯友宜这是像我们以前在部队里面最常碰到一种长官，我每次到下级去看看这些部队长，我最讨厌一种人，什么都不会。我跟你讲，你只要一问他说下一步怎么走，作战官副营长，然后副营长跟作战官讲出很多方案，他只会讲一句话：好，就这么干。对，怎么干啊？对不对？那时候我看到这种，我就说：你不要下这个命令，来把命令五段格式完整的下一遍。统一大哥，我告诉你，下不出来，下不出来，这就是什么？我们俗称的狗官。这就是狗官，我真的不骗你。他把那个副营长跟作战官骂得跟蠢蛋一样。然后呢，上级来督导副营长，把命令下一遍，作战官。这个最佳这个敌可能行动列出来，列人家列的非常标准，非常完整。他就讲一句话，就这么干了，你连五段的命令都下不出来，就草包嘛，就草包。侯友宜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你真的要选这个总统，很简单，你勇敢的表态，现在学来得及，你把专家学的找来，两岸怎么走，美中台怎么走，未来我们的这个台海的安全怎么维护，你找专家来教你。 为什么他不宣布啊？ 因为很难学啊。对，因为太难学了，这一宣布糟糕了。 不是，你看九九乘法表还背不起来的时候，你要他学微积分， 这不容易， 难了， 真的不容易。 这么差这么远吗？ 而且最好的方式藏起来， 对， 藏拙，就是我不要讲，我不要露馅，最好撑到最后一刻，报名前一刻，朱立伦来征召他。所以他说朱主席你辛苦了，你要帮我 hold 这么久，因为如果现在是三月份，他表态了。四五六七八九，你看多少时间啊？每个记者在新北市议会质询，还有哪一个议员会问他市政？ 你是说他还没准备好？ 根本没准备。他就等黄袍加身。 是， 你知道就等黄袍加身。反正他的想法就是说，反正国民党能人这么多，这么多好的这个好手，我当了总统，我只要讲一句话，就这么干了就好了，反正都不用去下命令了，太简单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有这种想法，朱立伦真是辛苦了。你要把一个没有内涵的，把它框成一个未来国民党的救星。侯友宜有救过国民党吗？ 是。 2019年国民党下命令，所有县市长都是韩国瑜的地方的主委，全部只有一个人不答应，侯友宜。 是。 他就是不答应，卢秀燕答应了。到最后连朱立伦都答应接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哦，唯有一个人违抗中国国民党命令，谁？侯友宜。他讲什么？我还是把400万新北市民照顾好，其他的以后再说。这种人对党没有忠诚，对所有的事情的剖析不够专业，现在呢想要出来蹭国民党这张选票，朱主席你真的辛苦了。 旺中哦，这个支持侯友宜，期待侯友宜，这我们都知道嘛。 对。 但是你刚讲了一个小社论哦，其实就代表着其实是旺中还有国民党内部里面对侯友宜哦希望他出来。但是 又对他没信心的具体表现。刚刚讲了是小社论， 对， 他的大社论叫做什么？ 我有印。 对、啊，大社论叫做诸侯共谋新局。这个时候又在那边捧朱立伦了，哎，把朱立伦还放在侯前面哦。这代表什么？他们现在知道局面不对。其实他的文章里面就两句话讲的最对：八哥鸟啊，走下坡 是。 所以他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走下坡的情况，而这走下坡情况，这个情势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国民党幻想中的2024稳赢，他们现在知道不敢讲出来，不敢告诉他们的选民你们是没了，也不敢告诉像原之这种想选立委的人你们立委没有那么好选，所以他们是焦虑。而这焦虑在哪里呢？焦虑是朱立伦一直讲无私无我是什么意思？太自私的我不要太自我的我不要那谁太自私大家现在在这次蓝头补选都知道了嘛谁太自我完全失控。然后现在这局面朱立伦真的是黄建廷讲的啊，不把自己放到民调里面就代表他没放弃， 是 因为如果是国民党的民调里面朱立伦出来国民党做的一成不变朱立伦难看， 是 那其他的你们做的民调参考用嘛所以朱立伦没放弃。而现在局面是怎样？国民党现在是不但是整个人在消风而是国民党板块在变小， 是 本来说朱立伦期待是侯友宜和郭台铭两个人差不多所以那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那朱立伦小小的， 对， 但是郭台铭自己犯错掉下来，所以侯友宜突然之间变最大边一个钝角。那现在侯友宜呢被人家看透了手脚你太自私，所以侯友宜的边长也变小了， 像比较接近等边三角形， 就不是朱立伦在等的就是等边三角形那另外一个状况你会看到是国民党很多人就看到，所以现在国民党面对的东西哦是反郭的力量前面很强那反侯呢前面被压制， 是 那你现在侯友宜自己犯错所以反侯的力量不断的出来那朱立伦这时候就等嘛就在等嘛，但是等的过程中就越来越小，然后想到最后的时候承担嘛黄建廷后面还有一句话承担嘛 好， 所以其实国民党在等，然后在等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朱立伦在等什么在等的就是说你要来找我谈啊我们来谈条件啊， 是 我朱立伦现在提名权越来越控制立委越来越控制，最后的时候你要选总统可以，但是将来的权力要怎么分配， 是 将来的位置要怎么分配你来谈啊所以现在国民党就是再等一次把台湾当成一块肉好肥的肉哦我们来分 是 他们只是在这个分肉吃在这样一个心态而已。 我是听说啦齁说中国时报在写社论是要老板看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啦齁今天中国时报的社论就是其实还是在挺侯友宜啦。 对，但是你要把锅猪也捧起来。 然后他但是我觉得中国时报蔡董如果是这样的话蔡董其实急了啦。 急啊。 那他说啊侯友宜的经验局限于警政跟地方行政对于国防外交两岸经济等重要国政从未历练。所接触的从政同志及学者专家也十分有限。民众尚未建立对他未来领导国政的充分信心。 对、 啊，我干嘛黑暗丢不起不落瓜了？ 蓝的写的我也认同啊，啊 你也认同哈、哦？就他们也认为是侯友宜其实还没准备好，在这些部分 啊、哦， 所以呢，他就要求朱立伦说：“你要赶快啊，跟他共同商议提名优质的，跟就是朱跟侯，你们要共同商议提名优质的立法委员及不分区的候选人，形成团队作战。”你认为朱立伦会吗？ 他怎么可能把权力跟他分享？ 对啦，到柯林， 已经把纯黑的不分区立委是他最核心的核心权力利益， 是 朱立伦会拿出来跟他分享 好，王委 员，各位同，我要帮朱立伦讲个话。我把你提拔起来，你现在这样对我，怎么可以分享呢？ 无私我，无私我。 所以呢，他说啊，所以呢，朱立伦你要协同候选人延揽各方建院，建立新执政团队，好。然后呢，提出完整的未来政策、执政政策，对，就是说你的提名权要分一点给侯友宜，对不对？ 对。 第二个是你要赶快帮他找人啊，再来政策要把他弄出来啊，就是要完全要拱， 那朱立伦选就好了。 对对啊，侯大哥， 你看帮侯友宜扫除内外障碍。 他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呢。什么事情都要朱立伦做，只有总统让侯友宜做。 对， 人要朱立伦找，政策要把它弄对来，不分区提名要分给侯友宜、蔡明雄提名，然后总统侯友宜选。 那所以他做主席， 我说旺中这种写法哈，你未免把朱立伦实在是踩在地上磨。另外没有准备好 那个叫做什么？想要叫朱立伦做鳌拜，然后侯友宜你就被 他不是他当鳌拜哦。他是让他当李公公齁小李子弄上去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 我看侯友宜有一个没有准备好特别明显。他常常挑自己齁 不利的地方给他看。今天那个张志豪讲， 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你觉得啊、这个旺中的蔡董事长跟侯友宜有没有见过面？ 有啊，当然有啊， 很难说没有。 嗯，我猜也见很多面， 很难说没有， 才会有这种社论出来。 所以这个声 就是什么国防、外交、两岸、经济啊，一路从来没有历练。 我想，如果 这是我猜的啦， 蔡董、旺中的社论一定要董事长看过，那就是蔡董的意志的贯彻嘛。嗯，那他在传达一个圣旨。嗯，朱立伦啊，立委提名权政策， 还有区域，区域他也讲， 对，区域、立委就是不分区，区立委提名权拿出来共享。嗯，政策弄好来，帮侯友宜找人，因为侯友宜外交国防不懂，你比较懂，帮他弄啊，他就好好去当总统。那如果考到侯友宜讲了一个比较、不要讲说可怕的事情，如果侯友宜跟旺中的董事长见过面，旺中用社论直接对朱立伦这样子下指导棋的话，那以后总统是谁做？这第一点。 不是他们两个见面可以想象啦，我是说我猜的，我有没有看到啊？哎呀， 然后第二个不， 但是合理啦。 他不见他，我觉得不公平啊。我觉得侯友宜要选总统见旺董蔡那个蔡董事， 我跟你挺干的呀，那两个假的本干部， 毕竟是蓝营的意见领袖嘛，因为听他爷嘛哈。当年马英九也要对旺中很好啊。 是 第二个哈，我特别讲说今天侯友宜讲那个。新北市是大事，说会做大事。他忘了一件事情，今天张志豪还帮他算出来。张志豪现在是民进党的新闻部主任嘛？他说：“六都哈、你如果讲到国际外交，六都市对市正式签约的姐妹市，侯友宜的新北市最少。你拿一个最大的城市会做大事，而且人家是问你国际外交，结果新北市的姐妹市是六都最少的时候，你不是拿自己的短板去对人家的强项吗？所以侯友宜这一块旺中倒是讲对的，他这一块没有准备。 好，那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到底彼此的互信这么的不足，会怎么发展？好，那等一下赖清德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大家报告。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